《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44章，顾文敏转移了话题之后，他又说， 在两日之前，小豆打电话给我，话了你的情况，所以我就特登去查了关于牙山宝殿的事。 根据顾文敏的描述，我总算就知道了这个牙山宝殿的真面目。他就真的藏得好深，顾文敏也都是动用了很多的关系，从一份考古档案里面调查到了一些线索。由于他是负责文物侦破案件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他就有很多的门道的。他将一份 A4 的纸复印出来的资料交给我，示意我先看看上边的资料先。纸上边写的是一段采访的记录，这个采访就不是那些采访，这里的采访指的是考古队员在考证一些线索的时候，通过某一种的方法采集一些资料，亦即是说采集资料和民间的访问。所以这一份的采访资料呢，是来自于广西宝溪乡的一个叫做上鳌村的地方。鳌指的就是道家易卦当中构成基本卦象的阴爻和阳爻，这个字在那些玄学典籍那里经常见的，不过大部分的普通人很少会用到这个字，所以这个上爻村我只是看它的名字就知道这个村的背后或者说那个地方肯定就有一段隐蔽的历史。广西又名八鬼，据说是因为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收百越之地，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广西和田地接壤，亦都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其中就以藏族为最，因此呢全称就是广西藏族自治区。自古以来八桂一带的古国众多，由于桂地的人多为八越族，因此史书就将它称为百越。而现在的藏族人就是古代百越部族西欧和洛越之族的后裔。在这一片大地上边兴起过无数大大小小的诸侯，这一份考古的资料亦都是起因于考古队当时要找一个叫做洛越的古国。洛越人活动的时代呢，大致是从战国到东汉时期，在历史上又经常和西欧并称为欧洛。古代洛越国的面积就辽阔，西起云南，东至广东，后来因为汉朝归纳了天下而逐渐消失了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所以对于洛越文化的谜团一直都有不少相关的工作人员在寻找着。在当时一支考古队就去到了上鳌村采访，奇怪的是他们没有访问到关于洛越的蛛丝马迹，反而就打听到一个奇怪的传说。据说距离上鳌村不到四五公里的地方是一片的环形山，入山的通道只有一个，被叫做一线天。据说那个环形山呢，其实不是真正的山，而是后期人工累积出来的土墩。而这么多的泥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按当地的民间传说讲，在明朝的时期曾经朝廷就派人来这里开矿，后来矿就挖晒了，又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叫做牙山宝殿的地方。藏族就没有自己的文字，后世亦都多沿用了汉字。有些老一辈的人就半桶水，经常呢就将这个字写错。咁这个牙山宝殿究竟是用来做乜嘅呢？ 这个就牵涉到一个好诡异的传说。相传在那一支军队挖矿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就挖出了一股冒住黑烟的黄汤水，一股这样的黄水一下子就浸到脚瓜浪那么高了，黑烟弥漫，天昏地暗。就在这个朦胧的黑烟当中，一座造型精美、巧夺天工、广阔无比的宝殿就出现在大家的眼入边。有人即刻意识到，唔通呢一个就系传说当中嘅黄泉水同埋阴司宝典？挖矿啊，莫非系惊动咗黄泉嘅地脉？冇几耐，黑烟啊散去咗，黄汤水啊重新流翻入去地底，土崩石散，矿脉亦都完全被掩埋。当时挖矿嘅队伍入边，有一个监管住矿运嘅奇人，叫做吴演师，佢系当时著名嘅风水大师。听到呢一个之后，佢就话挖掘矿脉咧就喐咗地底嘅阴气，可嚟会引起咗阴司嘅不满啦。咁就需要修建一座阴间嘅宝殿，以供鬼神出入。而嗰个宝殿嘅造型，就是按照黑烟里面所出现的阴司宝殿所铸造。咁喺宝殿修建好咗之后，即刻勒令当时周围嘅人唔能够靠近呢个宝殿嘅附近。据说上鳌村古阵时原本就系住喺嗰度嘅附近，而系被迫迁徙咗，后嚟就到咗而家所处嘅地方。呢啲就系资料上边嘅全部内容啦。见到我睇完之后，顾文问我讲： 你而家有咩睇法呢？ 我忍唔住敲咗敲张台讲：有两点。第一，这个地方喺明朝时期曾经就开发过矿脉，应该亦都系同格格尔公主墓嘅地藏王菩萨像有关嘅。第二咧，这个地方唔系古墓，而是一个所谓的仿造阴司宝殿而建的建筑群。那那个地方能够有什么呢？我阿爷当年为什么会被吸引过去呢？这个崖山宝殿和我现在要找的崖山宝殿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呢？顾文敏就岌了下头讲： 在格格尔公主的时间上边，这个宝殿的建筑时间是相吻合的，至于它是不是存在，我对这个也都进行过打听，你估我打听到什么东西？ 看着顾文敏严肃的神情，我就眯了眯眼，示意叫他讲下去。 那一支考古队听到这个这么离奇的事情，当然就想去查找一番啦。结果一行六个人，五个人消失了，只剩下一个人。那个人后来都傻了，在精神病院里面住了12年，之后就死了。 我听完心里面打了个突，我就讲：疯癫了，后来是什么回事啊？顾文敏压低把声讲： 我仲去访问过当时嘅嗰一间精神病院嘅医生，据说嗰个傻咗嘅人入咗院之后进行咗病情嘅回顾，佢讲咗一啲非常之可怕嘅话，我将呢啲话记录咗落嚟啊。 讲完，佢又递俾我一张纸，上边写住好靓嘅手写体，因为有一啲精神病在某一种巨大的刺激之后产生的，所以在治疗上边有了病情回顾的做法，是叫病人回忆那一段使他受到刺激的经历。而可以想象，顾文敏为了搞到这个崖山宝殿的事，必然就是奔波了好耐，而我心中自然感动，就顺着张纸向下看，上边是顾文敏记录了医生和病人的对话。医生就讲： 你知唔知道自己点解会嚟到呢度？病人啊讲， 我知道，我冇傻。 大部分精神病人都会咁讲㗎喇。医生继续问，你如果仲系记得起嘅话，咁你就讲讲你喺入医院之前你遭遇过乜嘢呀？ 我记得我哋入咗山。 然后呢，山里面有乜嘢？ 山里面乜嘢都冇。 医生皱咗一皱眉头，换一个问法，佢又讲，山里面肯定是有啲嘢嘅，譬如雀啊、野兽啊，你同你啲同伴啊，你哋喺里面经历咗乜嘢？病人听到呢个时候好惊恐咁讲， 佢哋消失咗，被食咗啊。 医生用支笔敲敲张台，觉得呢个人受嘅刺激情况非常之严重，讲嘅话完全都冇逻辑嘅。对于如果靠病情回顾等佢好转咁样嘅希望就唔系好大㗎喇。不过精神病人啲胡言乱语其实亦都系一种潜意识层面嘅表达。所以医生继续问，咁佢哋系点样被食㗎？俾乜嘢食？点解你又冇被食咗嘅？接连嘅三个问题，病人有啲反应唔嚟。佢皱一皱眉头喺度思考，过咗阵间叙述咗一段语无伦次嘅古怪经历。 嗰度有一间屋，佢哋俾间屋食咗，我一直跑，地面上边有好多间屋啊，每间屋都生咗眼睛啊，然后我啊从地上跌到咗天上。 过咗无奈，整理下思路，医生就耐心咁继续咁问，食咗佢哋嘅系点样样嘅屋啊？对于病人嘅呢一段话，医生就完全唔相信，呢一啲都系病人自己嘅遐想，但系遐想有具体嘅形态，有嘅时候亦都表达咗病人内心嘅状况。所以他问了一个行外人看来很莫名其妙的问题。他将一张纸递了给病人，跟着病人就画了一张奇怪的画。这个画老医生记忆的犹新，所以他也都画了给顾文文看。而顾文文这个时候就将他画的纸递了来我的手上边。嗰一个根本上就唔系一间屋，而系一张尖尖嘅面，好似狐狸擘大嘅嘴，嘴里边有两个黑点。我问阿顾文文，呢两个黑点系代表咩呢？顾文文拧咗拧头讲， 唔知道啊。医生当时亦都问咗呢个问题，但系佢就冇得到答案。不过， 佢好似有自己嘅諗法，歪咗歪头盯住嗰一间古怪嘅屋。佢讲， 黑点一共有五个，我怀疑呢个可能係代表被食咗嗰五个人啩。 我讲，考古队嘅人就咁样消失咗，唔通喺后嚟冇人去搜杀过？顾文文就拧一拧头讲， 我亦都追查过，但係呢件事好似就係咁不了了之，或者后嚟发生咗乜嘢，但係就冇揾到相关嘅记录。 停咗陣间，佢又继续讲， 你一定会去㗎係咪？ 佢真係好了解我，就算有十分之一嘅机会，我都一定要去確認嘅。於是我岌咗下头。顾文文讲， 咁我哋咩时候出发呢？ 我讲，是我，不是我哋。文文，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我不能够等你哋去涉险的。顾文文讲， 我并不是为了你一个人，作为是一名人民的公仆，我有义务查清了当年那支考古队失踪的原因。 我知道他只是在找借口而已。不过顾大美女的性格我是很清楚的，她不会乱来做决定的， 但系决定咗嘅事，就算系几头牛都拉唔翻佢翻嚟。事到如今，就只能够再行一次啦。等我哋两个讨论完呢一件事情出去嘅时候，萧正就正缠住阿豆腐喺度问东问西。豆腐啊，俾佢前度都烦啦！一见我出嚟，即刻就好似睇到救星咁讲：，唉，佢先系你个男人吓，有咩事你问佢啊！事到如今，我亦都唔打算隐瞒啦。不过萧正毕竟系一个局外人，有好多嘅事情佢知道咗，反而就唔好。于是我哋隐藏咗一啲嘢，只系讲咗自己要去揾阿爷爷。萧正啊，信以为真。佢即刻讲： 我都要去。